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525大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第三分方便善巧品第26这三。儿时巨寿善现白佛言，世尊，如是名为略摄般若波罗蜜多。诸菩萨摩诃萨若与中学，能多所作。师尊，如是略摄般若波罗蜜多，新学菩萨摩诃萨众应与中学，乃至诸第十地诸菩萨摩诃萨亦应与中常勤修学。若菩萨摩诃萨能于如是略摄般若波罗蜜多常勤修学，与一切法能如实知略广之相。世尊，如是略摄般若波罗蜜多微妙法门，立根菩萨摩诃萨众乃能悟入。佛告善现，如是法门诸菩萨摩诃萨若立根者，若中根者，若顿根者，皆能悟入如是法门，无障无碍。诸菩萨摩诃萨定不定根专心学者，皆能悟入。善现当知，如是法门微妙清净，主懈怠者，列精进者，实正念者，散动心者，习恶慧者，不能误入。不懈怠者，胜精进者，具正念者，善摄心者，修妙慧者，乃能误入。善现当知，若菩萨摩诃萨欲诸菩萨不退转地辗转乃至第十地者，当勤方便入此法门。若菩萨摩诃萨欲即证得一切智智，当勤方便入此法门。善现当知，若菩萨摩诃萨如此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典所说而学，是菩萨摩诃萨则能随学布施境界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亦能随学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亦能随学真如乃至不思议界，亦能随学苦圣地乃至道圣地，亦能随学思念住乃至八圣道之，亦能随学思静虑思无量思无色定，亦能随学空无相无愿解脱门，亦能随学八解脱乃至十遍处，亦能随学即喜地乃至法云地，亦能随学陀罗尼门三摩地门，亦能随学五眼六神通，亦能随学如来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亦能随学大慈大悲大喜大舍，亦能随学无往施法恒住舍性，亦能随学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亦能随学一切菩萨摩诃萨行，亦能随学诸佛无上正等菩提，亦能随学一切智智。是菩萨摩诃萨即随学已，能随正得布施境界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广说乃至一切智智。善现当知，若菩萨摩诃萨如此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典所说而学，是菩萨摩诃萨所有模式 皆能觉知，随起即灭。是故善现，若菩萨摩诃萨欲即除灭一切业障，欲证摄受方便善巧，当学般若波罗蜜多。善现当知，若时菩萨摩诃萨勤行修习，如是般若波罗蜜多，是时菩萨摩诃萨便为无量无边世界一切如来应证等觉。现在住持说正法者，常共护念。所以者何？过去未来现在诸佛，无不皆从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而出生故。是故善现，若菩萨摩诃萨能行般若波罗蜜多，应作十念：过去未来现在诸佛所证得法，我也当证。如是善现，诸菩萨摩诃萨应勤修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若勤修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即证无上正等菩提。是故善现，诸菩萨摩诃萨常应不离一切之智，相应作意，行深般若波罗蜜多。善现当知，若菩萨摩诃萨与深般若波罗蜜多无倒修行，经弹指顷，是菩萨摩诃萨所获福聚其量甚多。假使有能方便善巧教化三千大千世界一切有情，皆令安住布施境界安忍精进净律般若波罗蜜多，或令安住清净解脱解脱智见，或令安住欲流乃至阿罗汉果，或令安住独觉菩提。世人虽获无边福聚，而犹不及无倒修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经弹指顷所得福聚。所以者何？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能生一切布施境界安忍精进净律般若波罗蜜多，能生一切清净解脱解脱之见，能生一切欲流乃至阿罗汉果，能生一切独觉菩提。过去未来现在诸佛无不皆由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而得出现度脱无量无边有情。复次善现，若菩萨摩诃萨能常不离一切智智相应作意，行深般若波罗蜜多，经续一顷，或经半日，或经一日，或经半月，或经一月，或经一时，或经一岁，或经百岁，或经一劫，或经百劫，乃至或经无数大劫，是菩萨摩诃萨所获福聚其量甚多，胜教十方各如尽切沙数世界诸有情类，皆令安住布施境界安忍精进净律般若波罗蜜多，或令安住清净解脱解脱智见，或令安住欲流乃至阿罗汉果，或令安住独觉菩提，所获福聚。所以者何？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出生过去未来现在一切如来应证等觉，为诸有情无倒施舍布施境界安忍精进净律般若波罗蜜多，无倒施舍清净解脱解脱智见，无倒施舍欲流乃至阿罗汉果，无倒施舍独觉菩提，无倒施舍 诸佛无上正等菩提故。此福聚胜过于彼。复此善现，若菩萨摩诃萨如深般若波罗蜜多所说而住，是菩萨摩诃萨当知以住不退转位，常为诸佛之所护念，成就最胜方便善巧，以曾亲近供养恭敬无量俱之诺由他佛，与诸佛所以知无量圣妙善根，以为无量真净善友之所摄护，久以修习布施等六波罗蜜多广说乃至一切智智，善现当知是菩萨摩诃萨住童真地，一切所愿无不圆满，常见诸佛曾无暂舍，与诸善根恒不远离，常能成熟所化有情，亦常严净所求佛土，从一佛国至一佛国，供养恭敬尊重赞叹诸佛世尊，听受修行菩萨乘法，善现当知是菩萨摩诃萨以得无断无尽辩才，以得殊胜陀罗尼法，成就最上微妙色身，以得诸佛受圆满记，与随所乐为度有情，受诸有身，以得自在。善现当知是菩萨摩诃萨善入所缘，善入形象，善入一切字非字门，善入有言无言法义，善入一二即多增语，善入女男非二增语，善入过去未来现在诸法增语，善入诸文，善入诸意，善入诸运，善入诸处，善入诸界，善入缘起及缘起之，善入世间，善入涅槃，善入法界相，善入有为相，善入无为相，善入形象，善入非形象，善入相相，善入非相相，善入有性，善入无性，善入自性，善入他性，善入结福，善入离系，善入结福离系，善入相应，善入不相应，善入相应不相应，善入真如，善入不虚妄性，善入不变异性，善入法性，善入法界，善入法定，善入法住，善入阴性，善入非阴性，善入原性，善入非原性，善入圣地，善入净律，善入无量，善入无色，善入布施乃至般若波罗蜜多，善入四念住乃至八圣道之，善入空无相无愿解脱门，善入八解脱乃至十遍处，善入一切陀罗尼门，善入一切三摩地门，善入五眼，善入六神通，善入菩萨摩诃萨地，善入如来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善入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善入诸相，善入随好，善入无妄施法恒诸舍性，善入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善入有为界，善入无为界，善入界，善入非界，善入空，善入不空，善入色作意乃至识作意，广说乃至善入一切智智作意，善入色相空乃至识相空，广说乃至善入一切智智相空，善入清安道 善入不清安道。善入生，善入灭，善入住，意善入正见，善入邪见，善入见，善入非见，善入贪嗔痴，善入无贪无嗔无痴，善入见禅随眠劫富，善入彼断，善入名，善入色，善入名色，善入所缘缘，善入增上缘，善入因缘，善入等无间缘，善入形象，善入因果，善入苦集灭道，善入五趣，善入五趣道，善入欲留果及欲留果道，善入依来果及依来果道，善入不还果及不还果道，善入阿罗汉果及阿罗汉果道，善入独觉菩提及独觉菩提道，善入无上菩提及无上菩提道，善入一切智及一切智道，善入道相智及道相智道，善入一切相智及一切相智道，善入根及根圆满，善入根胜劣，善入集会立会速会达会广会深会大会无障碍会，善入过去未来现在，善入方便，善入意乐增上意乐，善入文艺，善入安利三乘方便。善现当知，若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隐深般若波罗蜜多，修深般若波罗蜜多，得如是等无量无边功德胜利。而时善现辩白佛言，诸菩萨摩诃萨，云何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云何隐深般若波罗蜜多？云何修深般若波罗蜜多？佛告善现，诸菩萨摩诃萨，观色蕴乃至识蕴极净，故可破坏故，不自在故，体虚伪故，不坚实故，应行深般若波罗蜜多。广说乃至应观一切之智极净故，可破坏故，不自在故，体虚伪故，不坚实故，应行深般若波罗蜜多。善现，如问诸菩萨摩诃萨，云何隐深般若波罗蜜多者，诸菩萨摩诃萨，如隐虚空空，应隐深般若波罗蜜多。善现，如问诸菩萨摩诃萨，云何修深般若波罗蜜多者，诸菩萨摩诃萨，如修除浅，应修深般若波罗蜜多。具受善现复白佛言，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隐深般若波罗蜜多，修深般若波罗蜜多，应经几时？佛告善现，诸菩萨摩诃萨，从初发心乃至安坐妙菩提座，应行深般若波罗蜜多，应隐深般若波罗蜜多，应修深般若波罗蜜多。具受善现复白佛言，诸菩萨摩诃萨，住何等心？无间。应行深般若波罗蜜多，应隐深般若波罗蜜多，应修深般若波罗蜜多。佛告善现，诸菩萨摩诃萨，从初发心乃至究竟，无容暂起诸余作意，唯常安住一切智智相应作意，应行深般若波罗蜜多，应隐深般若波罗蜜多， 应修身般若波罗蜜多。善信当知，是菩萨摩诃萨，乃至能令心心所法于境不转，奈得名为行深般若波罗蜜多、隐深般若波罗蜜多、修深般若波罗蜜多。世尊，诸菩萨摩诃萨与深般若波罗蜜多为行、隐、修得一切智智否？博尔善现，世尊，诸菩萨摩诃萨与深般若波罗蜜多为不行、不隐、不修得一切智智否？博尔善现，世尊，诸菩萨摩诃萨与深般若波罗蜜多为一行、隐、修、一不行、隐、修得一切智智否？博尔善现，世尊，诸菩萨摩诃萨与深般若波罗蜜多为非行、非隐、非修、非不行、非不隐、非不修得一切智智否？佛尔善现，世尊，若尔，诸菩萨摩诃萨云何当得一切智智？善现，诸菩萨摩诃萨得一切智智，当如真如。世尊，云何当如真如？善现，当如实际。世尊，云何当如实际？善现，当如法界。世尊，云何当如法界？善现，当如我界乃至不特切罗界。世尊，云何当如我界乃至不特切罗界？善现，云云何我乃至不特切罗为可得否？佛也，世尊，善现，若我乃至不特切罗即不可得，我当云何可施舍我界乃至不特切罗界？如是善现，若菩萨摩诃萨不施舍般若波罗蜜多，亦不施舍一切智智，亦不施舍一切法，是菩萨摩诃萨定当证得一切智智。具受善现复白佛言：为但般若波罗蜜多不可施舍，为净律等波罗蜜多亦不可施舍也。佛告善现：非但般若波罗蜜多不可施舍，净律等五波罗蜜多亦不可施舍。若声闻法，若独觉法，若菩萨法，若诸佛法，若有为法，若无为法，如是等一切法皆不可施舍。具受善现复白佛言：若一切法皆不可施舍，云何可施舍是地狱、是旁生、是鬼界、是人、是天、是欲流、是依来、是不还、是阿罗汉、是独觉、是菩萨、是诸佛、是一切法也？佛告善现：于意云何？有情施舍及法施舍，实可得否？善现白言：否也，世尊。佛告善现：若有情施舍及法施舍，实不可得。我当云何可施舍是地狱、广说乃至是一切法？如是善现，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应学一切法皆不可施舍，而取无上正等菩提。而是善现辩白佛言：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岂不应学色？岂不应学受想行识？广说乃至岂不应学一切智智？佛告善现：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应学色不增不减，应学受想行识不增不减， 光说那只应学一切之智不增不减。据受善现复白佛言，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云何应学色不增不减？云何应学受想行识不增不减？广说乃至，云何应学一切智智不增不减？报告善现，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以不生不灭故，应学色。以不生不灭故，应学受想行识。广说乃至，以不生不灭故，应学一切智智。据受善现复白佛言，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云何以不生不灭故，应学色？云何以不生不灭故，应学受想行识？广说乃至，云何以不生不灭故，应学一切智智？佛告善现，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应学不起不坐，诸行若潜若修。据受善现复白佛言，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云何应学不起不坐，诸行若潜若修？佛告善现，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观一切法自相皆空，应学不起不坐，诸行若潜若修。据受善现复白佛言，云何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观一切法自相皆空？佛告善现，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应观色，由色相空；应观受想行识，由受想行识空。广说乃至，应观诸佛无上正等菩提，由诸佛无上正等菩提相空；应观一切智智，由一切智智相空。如是善现，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应观诸法自相皆空。据受善现复白佛言，若色由色相空，受想行识由受想行识相空。广说乃至，诸佛无上正等菩提，由诸佛无上正等菩提相空；一切智智，由一切智智相空。云何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佛告善现，若菩萨摩诃萨都无所行，是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据受善现复白佛言，何缘菩萨摩诃萨都无所行，是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佛告善现，由深般若波罗蜜多不可得，诸菩萨摩诃萨亦不可得，行亦不可得。若能行者，若有此行，行时行处皆不可得。是故善现，诸菩萨摩诃萨都无所行，是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一遇其中一切细论不可得故。据受善现复白佛言，若菩萨摩诃萨都无所行，是行深般若波罗蜜多。先学菩萨摩诃萨云何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佛告善现，先学菩萨摩诃萨同初发心，应与一切法常学无所得，如是学已，用无所得而为方便，应修布施乃至般若波罗蜜多。广说乃至，用无所得而为方便， 应修一切之智。据寿善现复白佛言：其何名为有所得者？其何名为无所得者？佛告善现：诸有二者名有所得，诸无二者名无所得。据寿善现复白佛言：云何有二名有所得？云何无二名无所得？佛告善现：眼色为二，乃至意法为二。广说乃至诸佛无上正等菩提，诸佛为二。如是一切有细论者，皆名为二。诸有二者，皆有所得，非眼非色为无二，乃至非意非法为无二。广说乃至非佛无上正等菩提，非佛为无二。如是一切离细论者，皆名无二。诸无二者，皆无所得。据寿善现复白佛言：为有所得故无所得，为有无所得故无所得。佛告善现：非有有所得故无所得，亦非有无所得故无所得。然有所得即无所得平等之性，名无所得。如是善现：诸菩萨摩诃萨于有所得即无所得平等性中，应勤修学。善现当知，诸菩萨摩诃萨如是学时，名学般若波罗蜜多，无所得亦离诸过失。据寿善现复白佛言：若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不着有所得，不着无所得，是菩萨摩诃萨云何修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能从一地进取一地，见此圆满，由此证得一切之智。佛告善现：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非诸有所得，非诸无所得，行深般若波罗蜜多，能从一地进取一地，见此圆满，乃至证得一切之智。所以者何？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无所得，一切之智亦无所得。能行深般若波罗蜜多者，行处行时亦无所得，此无所得亦无所得。善现当知，诸菩萨摩诃萨应如是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据寿善现复白佛言：若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不可得，一切智智亦不可得。能行深般若波罗蜜多者，行处行时亦不可得，此不可得亦不可得。云何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与一切法常乐抉择，为此是色，此是受想行识，广说乃至此是无上正等菩提，此是清净一切之智。佛告善现：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虽于诸法常乐抉择，而不得色，不得受想行识，乃至不得一切之智。据寿善现复白佛言：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若不得色，不得受想行识，乃至不得一切之智，云何能圆满六波罗蜜多？若不能圆满六波罗蜜多，云何能入菩萨正性离生位？ 若不能入菩萨正性离生位，云何能严净佛土，成熟有情？若不能严净佛土，成熟有情，云何能得一切之智？若不能得一切之智，云何能转妙法轮做诸佛事？若不能转妙法轮做诸佛事，云何能解脱有情生死众苦，令得究竟安乐涅槃？报告善信，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不为色故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不为受想行识故行深般若波罗蜜多，广说乃至不为无上正等菩提故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不为一切智智故行深般若波罗蜜多。儿时具受善现复白佛言：世尊，诸菩萨摩诃萨为何事故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报告善现：诸菩萨摩诃萨无所为故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所以者何？以一切法都无所为，都无所作，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亦无所为，亦无所作，诸佛无上正等菩提亦无所为，亦无所作，诸菩萨摩诃萨亦无所为，亦无所作。如是善现，诸菩萨摩诃萨以无所为即无所作而为方便，行深般若波罗蜜多。具受善现复白佛言：若一切法皆无所为，亦无所作，不应建立三乘差别，为声闻乘、独觉乘、若无上乘。报告善现：非无所为、无所作法可得建立，要有所为、有所作法可得建立。所以者何？有诸愚夫无闻异声，执着诸色、受、想、行、识，广说乃至一切智智，有执着故，念色得色，念受想行识得受想行识，广说乃至念一切智智得一切智智，由念得故，作是思维：我定当得无上菩提，脱诸有情生死大苦，令得究竟安乐涅槃。善现当知，是诸愚夫无闻一声，有颠倒故，作是思维，则为谤佛。所以者何？佛以无眼求色不可得，求受想行识不可得，乃至求佛无上菩提亦不可得，求诸有情亦不可得，彼诸愚夫无闻异声，盲无慧目，执着诸法，若当证得无上菩提，脱诸有情生死大苦，令得究竟安乐涅槃，必无是处。具受善现复白佛言：若诸如来应证等觉，皆以无眼求色不可得，求受想行识亦不可得，乃至求佛无上菩提亦不可得，求诸有情亦不可得，应无证得无上菩提，脱诸有情生死大苦，令得究竟安乐涅槃。若尔云何世尊证得无上菩提、安立有情三句差别，为正性定居、邪性定居即不定居？报告善现：我以无眼如实观察，决定无我，实能证得无上菩提、安立有情三句差别，然诸有情愚痴颠倒， 与非实法起实法想，与非实有情起实有情想。我为出千比虚妄值，以世俗说不宜圣意。据说善现复白佛言：如来岂不安住圣意正大菩提？佛也善现：如来岂住妄想颠倒正大菩提？佛也善现：具受善现便白佛言：如来若不安住圣意正大菩提，亦不安住妄想颠倒正大菩提，想无如来不能证得无上菩提。佛言：佛也，我虽证得无上菩提而无所住，为不住有为界，亦不住无为界。善现当知：譬如诸佛所变化者，虽不住有为界，亦不住无为界，而有去来坐卧等事。如是诸佛所变化者，若行布施，乃至般若波罗蜜多；若住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若住真如，乃至不思议界；若住苦集灭道圣地；若修四念住，乃至八圣道之；若修四净律，四无量，四无色定；若修空无相无愿解脱门；若修八解脱，乃至十遍处；若修极喜地，乃至法云地；若修一切陀罗尼门、三摩地门；若修五眼六神通；若修如来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若修大慈大悲大喜大舍；若修无妄施法恒诸舍性；若修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若修菩萨摩诃萨行；若证无上正等菩提转妙法轮，作诸佛事，世所化者复转化作无量有情，于中安立三句差别。于意云何？如是诸佛所变化者，为实有去来坐卧等事，乃至为实有安立有情三句差别否？善现对曰：佛也，世尊。报告善现：如是如是，诸佛世尊，知一切法皆如变化，说一切法亦如变化，虽有所为而无真实，虽度有情而无所度，如所化者度化有情。如是善现：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应如诸佛所变化者，虽有所作而无执着。具受善现复白佛言：若一切法皆如变化，诸佛一耳，是则诸佛与所化者有何差别？佛告善现：佛与所化及一切法实无差别。所以者何？诸佛所作一切事业，佛所化者亦皆能做；佛所化者所作事业，诸佛世尊亦皆能做。是故诸佛与所化者及一切法实无差别。具受善现复白佛言：若无诸佛所变化者，佛独能做所作事业；若无诸佛彼所化者，未独能做所作事否？佛告善现：彼亦能做。善现复问：其事云何？佛告善现：如有如来名善集会，自应度者皆以度气，时无菩萨堪受佛迹，便化作一佛令住世间，自入无余一大般涅盘界， 十，比化佛与半阶中作诸佛事，过半阶已，受依菩萨大菩提记，陷入涅槃，使诸天人阿素罗等皆为彼佛今入涅槃，然化佛身实无生命，如是善行，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应信诸法皆如变化。具受善现复白佛言：若诸佛身与化无别，云何能作真净福田？若诸有情为解脱故，与诸佛所恭敬供养乃至涅槃，其福无尽；与化佛所恭敬供养，其福亦应究竟无尽。佛告善现：如诸佛身有法性故，能与施主作净福田，佛所化身亦复如是，俱令施主恭敬供养，穷生死际，其福无尽。善现当知，切至恭敬供养诸佛及佛化身所获福聚。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与诸佛所起慈敬心，思维意念真净功德，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穷生死际善根无尽。善现当知，复至与佛起慈敬心，思维意念真净功德，所获福聚。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为供养佛，下至一花散虚空中，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穷生死际善根无尽。善现当知，复至位于供养佛，故下至一花散虚空中所获福聚。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下至一称南无佛陀大慈悲者，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穷生死际善根无尽，与天人中恒受富乐，乃至最后得般涅槃，如是善现，与诸佛所及佛化身恭敬供养，或如是等广大饶益。是故善现，当知诸佛与佛化身俱为施主真净福田，等无差别，诸法法性为定量故。复此善现，诸菩萨摩诃萨应以如是诸法法性而为定量，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入诸法法性矣，而于诸法不坏法性，为不分别，此是般若乃至不施波罗蜜多，此是般若乃至不施波罗蜜多法性，此是一切智智法性。善现当知，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不应如是分别诸法法性差别而坏法性。具受善现复白佛言：若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不应分别诸法法性坏法性者，云何世尊自说诸法法性差别？云何世尊自说诸法法性差别而坏法性？为佛常说，此是色乃至识，此是眼处乃至意处，此是色处乃至法处，此是眼界乃至意界，此是色界乃至法界，此是眼识界乃至意识界，此是六处，此是六受， 此是六界，此是四缘，此是无明乃至老死，此是内法，此是外法，此是善法，此是非善法，此是有漏法，此是无漏法，此是世间法，此是出世间法，此是共法，此是不共法，此是有为法，此是无为法。佛即常说如是等法种种差别，将无世尊自坏法性。佛告善信：我不自坏诸法法性，但因名相方便假说，令诸有情误入诸法，法性平等，出离生死，正得涅槃。是故善现，如来虽说诸法差别，而不名为坏诸法性。具受善现复白佛言：若佛但以名相假说诸法法性，令诸有情方便误入，法性平等，云何佛与无名相法以名相说而言不坏？佛告善信：我随世俗与一切法假立名相，为诸有情方便宣说，无所执着，故无所坏。善信当知：如迂夫类闻说苦等，执着名相，不了假说，非诸如来及佛弟子闻说苦等执着名相，然如实知随世俗说，无有真实诸法名相。善现当知：若诸圣者与名着名，与相着相，彼则亦应与空着空，与无相着无相，与无愿着无愿，与真如着真如，与实际着实际，与法界着法界，与无为着无为。善现当知：是一切法唯有假名，唯有假相，而无真实。圣者与中亦不执着为假名相。如是善现，诸菩萨摩诃萨，诸一切法但假名相，行深般若波罗蜜多，而于其中无所执着。具受善现复白佛言：若一切法但有名相，诸菩萨摩诃萨为何是故发菩提心，受诸勤苦，行菩萨行？为自勤苦修行布施，乃至般若波罗蜜多，广说乃至勤苦修行一切智智，皆令圆满。佛告善信：以一切法但有名相，如是名相为假施舍，名相性空，诸有情类颠倒执着，流转生死，受诸苦恼，不能解脱。是故菩萨为扰于彼，发菩提心，受诸勤苦，行菩萨行，见此正得一切智智，转妙法轮，以三乘法方便计拔，令除生死，住涅槃界。然诸名相无生无灭，亦无注意施舍可得。而时善现辩白佛言：佛说一切智智，为一切智智也？佛告善现：我说一切智智，为一切智智。具受善现复白佛言：世尊，常说一切智智略有三种，为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如是三智 其象云何？有何差别？报告善贤，一切智者为共声闻及独觉智，道相智者为共菩萨摩诃萨智，一切相智者为诸如来应证等觉不共妙智。具受善现复白佛言：何缘一切智是共声闻及独觉智？报告善现：一切智为内外法等差别法门，声闻独觉亦能了知此内外等法门差别，而不能知一切道相即一切法、一切种相故。一切智是共声闻及独觉智。具受善现复白佛言：何缘道相智是共菩萨摩诃萨智？报告善现：诸菩萨摩诃萨应学辨知一切道相为声闻道相、独觉道相、菩萨道相、如来道相。诸菩萨摩诃萨于此诸道常应修学，皆令圆满，虽令此道作所应作，而不令其正于实际故。道相智是共菩萨摩诃萨智。具受善现复白佛言：诸菩萨摩诃萨修如来道得圆满矣，其余实际亦不作证。报告善现：诸菩萨摩诃萨成熟有情，严净佛土，修诸大愿，若未圆满，由于实际未应作证。若已圆满，乃于实际应可作证。具受善现复白佛言：诸菩萨摩诃萨为助于道证实际也？佛言：佛也。善现复问：诸菩萨摩诃萨为助非道证实际也？佛言：佛也。善现复问：诸菩萨摩诃萨为助道非道证实际也？佛言：佛也。善现复问：诸菩萨摩诃萨为助非道非非道证实际也？佛言：佛也。具受善现复白佛言：若如是者，诸菩萨摩诃萨为何所住证于实际？佛告善现：于意云何？如为诸道得尽诸漏，心解脱否？佛也：世尊。善现：如为诸非道得尽诸漏，心解脱否？佛也：世尊。善现：如为诸道非道得尽诸漏，心解脱否？佛也：世尊。善现：如为诸非道非非道得尽诸漏，心解脱否？佛也：世尊。报告善现：如何所住得尽诸漏，心永解脱？善现答曰：非我有住得尽诸漏，心永解脱，然我尽漏心得解脱，都无所住。报告善现：诸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行深般若波罗蜜多，都无所住而证实际。具受善现复白佛言：何缘一切相智名一切相智也？报告善现：知一切法皆同一相，为即灭相，是故名为一切相智。不辞善现：诸形状相能表诸法，如来如实能辨觉之，是故说明一切相智。 具受善现复白佛言：若一切智，若道相智，若一切相智，如是三智，诸烦恼断，有差别否？有余断，无余断否？佛告善现：非诸烦恼断有差别，然诸如来一切烦恼习气相续，皆已永断。声闻独觉习气相续，犹未永断。善现复问：诸烦恼断得无为否？佛言：如是。善现复问：声闻独觉不得无为，烦恼断否？佛言：否也。善现复问：无为法中有差别否？佛言：否也。具受善现复白佛言：若无为法无差别者，佛何缘说一切如来习气相续，皆已永断？声闻独觉习气相续，犹未永断。佛告善现：习气相续，实非烦恼。然诸声闻及诸独觉，烦恼已断，又有少分似贪嗔等发身与相。即说此谓习气相续，此与愚夫一生相续，能隐无异。非在声闻独觉相续，能隐无异。如是一切习气相续，如来永断。而时善现复白佛言：道与涅槃俱无自性，佛何缘说此是欲流乃至独觉，此是菩萨，此是如来？佛告善现：若诸欲流乃至独觉，若诸菩萨，若诸如来，一切皆是无为所显。具受善现复白佛言：无为法中实有欲流乃至如来异差别否？佛言：否也。善现复问：若尔，何缘佛说欲流乃至如来一切皆是无为所显？佛告善现：我依世俗言说显示有欲流等所显差别，不依圣意，非圣意中有可显示，所以者何？非圣意中有语言道或分别会，若复两种，然有比比世俗言说诸法断故。施设比比世俗言说诸法后继。具受善现复白佛言：若一切法自相皆空，前继尚无，况有后继？如何施设有后继也？佛告善现：如是如是，如如所说。诸所有法自相皆空，前继尚无，况有后继？后继实有，必无是处。然诸有情不能了达，诸所有法自相皆空，为扰一比方便假说，此是前继，此是后继。然一切法自相空中，前继后继俱不可得。如是善现，诸菩萨摩诃萨答：一切法自相空矣，行深般若波罗蜜多。善现当知，若菩萨摩诃萨答：一切法自相皆空，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于诸法中无所执着，为不执着若内若外，若善若非善，若世间若出世间，若有漏若无漏，若有为若无为， 若声闻法，若独觉法，若菩萨法，若诸佛法，唯依世俗，施舍为友，不依圣意，故无执着。卷第525。